做人最紧要正直。 系啦，咁啊，所以我做唔到噶啲大 China trade 嘅，咁啊又唔自己又唔系冇钱啊，做咩同佢搏啊？系我系咩噶？系啊，我系唔俾面啦。啊，你请我食饭，我系唔多食啊，我中意自己翻屋翻酒店食杯面啊咁 样。系啊， 呢 个 我读出嚟 系 想吓牛回应下啦。 Kevin 好嘅， 真系冷血嚟嘅真系。 冷血啊， 大佬喂， 系啊，真系冷血到嚟。系啦， 你肯搞佢哋先有钱噶嘛？ 系， 你咁你要供养下佢，佢哋先可以。 唔系，其实有好多方法嘅，有阵时嗱，即系我哋都遇过呢啲情况，譬如话有时我哋，即系我都系正人君子嚟噶，唔系正佢啊。我哋成日都唔搞嘅，咁但系即系有时你唔可以唔俾面噶嘛，咁你咪带咗佢先咯， 带 咗佢你可以处理噶嘛，譬如话 我系咪得咯？ 你好多嘢可以做啊，譬如话你可以滴走佢啦，食餐宵夜滴走佢啦，系咪先？或者你做唔做你决定啊嘛，你自己可以控制到噶嘛，做人你冇自制能力嘅咩？ 或者带埋我咯， 你夜晚可以摆我哋啲，好似我哋啲咁正人君子， 分床， 我摆佢喺张床度， 系啦，唔理佢， 自己分床， 当个揽枕，我都系唔搞佢噶，系咪先？好犀利，你应该要试下自己有冇呢种定力啊嘛，系咪先？ 系咪先？ 系下次 Kevin 记住啦， 喂，你唔食嘅我食咯，有食埋 你 啊， 嘥。系啦，屌，系啊，千祈唔好话刁民流啊，一定会食埋佢。系啊，咁啊，仲有就啊，咁啊，亦都有位网友啊，汪威康嘅就喊欧，即系话你啊，同埋阿杰斯，仲未得性病就知道上面嗰条料系假噶啦， 聪明啊，网友真系 呢个就好嘢，所以一定即系一定要读。但最近咧系真系好多噶，唔系净系东莞165个，咁譬如话昆明啦，嗱，昆明嗰条咧就好详细，佢话咁啊，佢话从呢个昆华医院咧就了解到。昆明 KTV 小姐就3360个啊，系患有艾滋病，并且喺昆都同埋呢个某大酒店嘅 KTV 咧就有17-18位，并且咧就向普通人咧就扩散。佢话昨日咧就已经一日咧就有13位90后被查出有艾滋病。佢据说咧全部都系微信一夜情被传染嘅。佢睇到呢条消息就必要咧就将佢传发出去，可以警告下身边啊，你嗰啲噶嘛啊嗰啲朋友啦，刁民嗰啲朋友啦，检点下。啲意识，注意下自身健康，特别就系咧嗰啲咧一去娱乐场所就叫小姐乱搞嘅男同胞啊，佢话害死自己冇嘢，我咧就唔好连累埋啲嘅家爷、家庭啊、妻儿啊咁样啦。咁啊，仲有啊，就系啲木竹城啊、酒吧啊、K 歌中心都有好多艾滋病啊。咁啊，再坐台嘅小姐咧就查出而家有3000几个啦。咁佢话咧就哇太疯狂啦呢个社会噶，即系希望大家咧就转发咁啊等等啦。 OK， 咁你点睇咧？即系。 我首先讲 坚定流嘅先。 首先我讲咗呢单坚 定流先。 呢单我觉得流，唔系我话呢系流。 流啦，一定。 首先唔会有人同你做呢啲咩咩艾滋病研究啊嗰啲。 系啦，佢有埋相啊嘛，有医务人员走去嗰啲小 抽紧抽血噶嘛。 你有冇见过间 K 场即系有医务人员走嚟同你抽血啦？我真系未见过啦。 仲有佢抽血好劲嘅，你留意嗰啲医务人员系冇捻戴手套嘅，佢赤手同你抽嘅。 最紧要系其实 呢样其实系正常嘅。大佬， 即系其实第一单，呢一幅图啊，呢一幅相咧，第一单即系喺个夜总会里边有个人帮个女仔抽血咧，想第一次发表嘅，我唔记得咗边度啦，唔系重庆嘅四川噶， 系 啊，跟住咧，哇，越玩越多， 咩动机咧？其实 嗱，跟住讲埋先啦，呢个故事先啦，全部都系一系165个，一系65个， 系 佢将个地址同埋个数目改少少嘅啫， 系 佢用翻同一条嘢， 系 除咗四川之外咧。跟住咧，佢就講佢係天津，跟住呢個古仔又傳咗話係動車嗰度係邊度啊？ 動車啊，話温州， 温州係温州有一單， 係 跟住傳下傑斯呢度啦， 東莞， 東莞 係， 東莞係最多人信嘅， 係， 因為點解好清楚啦，好明白啦， 大佬名姓嚟㗎嘛，即係東莞係， 佢真係姓都嚟 㗎嘛， 原來。佛山都传过呢幅相啊！啱啱有佛山嘅网友过咗嚟啦，佛山都传过呢个故事。喂，我系成日觉得系有乜嘢咧？喂，永远系有啲人咧，有啲道德谂啊，道德谂攞住一张相 ，OK， 就自己无限上纲去作一个古仔出嚟。但其实而家香港 Facebook 都有噶，都有噶。喂，咁做完之后，四川唔得，我咪温州咯。 捉到佢可以拉佢噶。 寻人滋事，但唔会噶呢啲。 唔系啊，佢散播谣言噶。 即系呢啲首先 嗱，你诬告国家，有 K 妓女呢样嘢，系咪先？国家讲过好多次噶啦，系冇妓女噶嘛。 喺台湾 系嘛？仲喺台湾。O K， 咁仲有就系乱咁报呢啲艾滋病嘅数字，系引起恐慌噶嘛？ 系寻日之事咯。 系咯，咁所以其实系理论上系可以告你。 国家会选择去告嗰个唔同嘅。啊，呢样嘢我谂佢就应该唔会啦。咁唔会话喂喺四川唔得，佢跟住就温州，温州唔得，跟住就天津。嗱，天津唔得，跟住嚟到東莞，或者去到佛山， 係 咪先？咁一唔會咁做，因為好多人係會成日攞一啲故事，就算唔係喺大陸嘅，即係假設係咩啦？唔係假設嘅，係堅嘅。喺南非有一，我講個故仔聽啦。喺南非有一個一對情侶結婚，啊，即係大學嗰時候結婚，啊，跟住咧相親見面嘅時候咧，原來。是兄妹嚟嘅，咁撚巧嘅，吓 最近广州都发生咗一单系咁嘅， 喂， 系 好多人咧就系攞南非呢单嘢， 吓， 跟住攞出嚟将南非两个字就改撚咗佢， 咦，咁我可能广州 我都系南非，就写广州， 系， 好多系咁， 系啊系啊， 仲有一个古仔， 今日最新闻都有报道， 咁可能 系啊， 今日最新闻可能见嘢， 喂，唔系噶，佢唔濑得嘢噶，而家 得嘢， 黐线， 苹果濑唔少啦， 系咯，今日最新闻都可以濑嘢， 南非嗰个就唔系黑人嚟嘅， 嗰个系真事嚟嘅，真事嚟嘅， 唔系我意思系唔系黑人， 唉，咁你呢个礼拜， 唔系华人， 咁你呢个礼拜边份阿爷报啊，官方。攞套咸片嚟个死囚都系咁，有乜嘢唔得喺中国系咪先？ 致命注射啊， 系咯，即系嗰度直情连系边套咸片都已经确定埋啦。吓咁佢都仲要死撑话系真嘅， 但系真系好多噶。咁仲有唔知点解有出口转内销。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啦，嗱流就一定系流嘅，就算系坚，你话使唔使惊咧？我话俾你听，真系 就唔 其实唔系好嘅，唔系呢个问题。有网友提你啦，喺 Facebook 度都提你，戴 condom 都可以濑嘢嘅。但系可以 话， 我想话俾你听，其实都唔使大惊，因为头先东莞个数字系几多啊？ 六十五啊？ 165啊嘛。昆明165，昆明嗰个几多啊？3360，好早捻多啊！但系话俾你听。昆明呢个地方咧，我好熟嘅。昆明咧系云南最大嘅省会啦。有几多间 KTV 场咧？大约啊。 好想知啊，真系 唔少过300间。 OK。 咁你一间场有几多女啊？你最熟啦，数俾我听。保守啲估计。 保守估啊，100以上咯，300啦有啲。 系咯。 系咯。 你当佢拉匀，你当佢拉匀，哇，冇100噶啦，咪拉匀大300女到啦。 咁你差唔多啦， 300女乘翻300间就90000个啦，90000个3000几个有艾滋病都唔够，都系大约5% 到， okay. 你点搞都唔中啊，牛哥。咁你好啦，喂，咁你话再推落去咯，你话昆明嘅 KTV 多，因为东莞嘅 KTV 多咧， 当然 系东莞啦。 咁咪点解呢单新闻？ 咁你话东莞系多到我根本都唔知啦，几多间？咁而家报告俾我听都系得160几个，0.1% 都冇啊！点会中啊？ 仲难中啊！真系艾滋病。 我90岁前都中唔到啦。 即系你喺嗰度搵出一件艾滋病嘅，仲难中个艾滋病，你几大镬 你话我呢个答案系咪好咧？难啲先， 冇所谓咯， 正啦， 即系叫鸡无罪咯，系啦。 但系咩人会传啲咁样嘅谣言？有冇谂过咧？ 道德谂咯。首先一啦，第二种就系有啲无所事事戆鸠，可能啲戆鸠即 系咪嗰啲家教会？ 嗱，我又唔知啦。但 系有啲人真系好多戆鸠，将啲伦理啊喺外国嗰两个字就摆嚟。 梁美芬嗰只啦，差唔多。 好中意出口转内销， 我就觉得个手法系似曾相识咯，即系你佢讲到好夸张咁样嘛，即系佢尝试讲到好夸张嘛，虽然你计过就发觉好少人啦。 系， 我觉得咧同呢个之前讲个咩话，我个死尸出嚟。想话啲城管打成咧，都系向法轮功致敬嘅。 嗯， 因为佢发觉，咦，佢咪成日话好多人退党冇平安嘅。 系啊， 退一亿人啊，发觉，佢而家先发觉 法轮功手法， 原来系冇咁多人，唯有讲人讲艾滋病咯。佢讲开佢自己就话有1亿人中咗艾滋病噶啦。 系 啦，呢个 唔系越嚟越多。你话中国嗰艾滋病嗰个人数系好庞大嘅。 嗯， 所以你讲紧呢啲咁嘅一个哇，大家昆明咁大都系3000几个妹妹， 仲有 奶嘢， 某程度 少嘅啫， 真系话艾滋病嘅 系啊 嘅病人